剛才我講過教會和香港的關係很密切，除了即仁啟講就是早期天主教來中國傳教，譬如利馬竇啊、湯若望啊、南懷仁啊這些。第二樣就是在宗教改革之後，歐洲的新教亦都來亞洲，跟著這個大航海的貿易。最先就是剛才我們講香港第一個府華道國士立，就是跟隨荷蘭的教會去了印尼，然後再去暹羅，即係去泰國，然後再嚟香港。咁咧就，但係佢當時嗰個會議係我哋而家嗱，我哋頭先我哋講過啦，國士立嗰條街啦，叫吉士粒街啦。包括另外就係喺筲箕灣嗰條叫做 Basel Road 啦。咁點解佢叫做三色三巴會啊？點解叫做 嗱？咁啊話説咧， 但係冇呢個咁嘅教會 嘅 喎。 嗱，其實 有 仲喺度嘅 三巴會， 唔係咁叫咯，而家 唔係咁叫。 三巴會咧，其實係三個教會。其實講翻國士立個關係先，因為國士立嚟佢係普魯士人啦。咁嚟到香港嘅時候，佢就想繼續傳教，但係發覺即係唔夠力啊，咁要揾啲人嚟。咁於是寫信翻去啦， 即係 call 友幫 call 友啦。咁佢叫德意志嘅信義宗。咁啊，即係咁嗰時。佢有三個 office 咁樣樣啦，咁咪三個都係巴字頭， 係三個城市嘅、 okay? B 字頭啊， 係啦 ，B 字頭、巴字頭、B 字頭啊，叫做巴色會。 巴蘇啦， 巴色會係啦， 瑞士啦， 瑞士一個城市， 即係邊度啊？ 瑞士一個城市， 即係巴蘇爾啦。OK， 巴對波嘅巴蘇爾都， 所以亦叫巴色。 去到後期咧，呢、這個巴色會咧。因為要漢化的關係，即係本土化的關係、即是而家的崇真會。 崇真會， 所以如果你崇真會的會友咧，其實佢哋最初都是嚟自德國的、好啦，咁你 即係而家我哋我細個係讀崇真幼稚園嘅， 瑞士 係啦， 即係我同阿國士立都有啲關係。 friend 嚟嘅應該 係，因為崇真幼稚園咧就係喺東頭村的天台裏邊，天台幼稚園嘅佢哋開， 係啦，咁 喺第七樓啊以上， 係七樓嗰啲， 係啊，我哋話斜滑梯每一次好似跳樓咁啊， 好高啊！ 佢都係德文嘅地方嚟噶嘛，德語係。咁另外一個咧叫第二個就叫巴面會， 我真係諗唔到啊！崇真會原來係德語系嘅教會， 係啊係啊係啊。 巴 而家仲有冇關係啊？ 而家應該冇曬關係㗎， 我諗佢都有少少關係嘅歷史淵源， 冇曬關係。 但係而家就係因為而家香港嘅教會係都係本土化同埋字。 好啦，另外第二個嚟叫巴面會，咁啊俾啲貼士你啊，又係德國城市，估下巴面。 巴面啊，佢啲譯音古怪怪咁啊。 係就係巴文，巴文咁啊，即係而家嘅。禮賢會，所以禮賢會嘅有咧，嚟都係嚟自德國嘅即係嘅教會嘅部分。不過而家冇咗噶啦，即係都係叫做禮賢會噶啦。咁第三個巴係邊個咧？ 呢、這個就 巴西， 就係巴西會，梗係唔係 巴寧咧？ 巴寧會多謝人介係巴寧會。咁巴寧會即係而家咩咧？ 即 係 柏林 信義會啊！ 啊， 信義會 即係而家嘅柏林。 Berlin。咁啊，所以我哋而家留意香港三大嘅教會，其實都係嚟自德國，就係、是、信義會、崇真會同埋禮賢會，其實都係。 但係冇從屬關係㗎啦嘛，已經 冇嗱 冇㗎啦。 我想補充一下嘅就係、是、其實咧，國士立咧初初嚟到香港咧。傳教的時候咧，佢未咁快就要 call 人嚟幫拖嘅。佢最早期咧，佢就自己創立咗一個會嘅。 佢自己動咗支旗出嚟。 係啊，佢自己動一嗰啲叫做福漢會，佢自己整一個福漢會出嚟。咁但係咧，佢嗰個福漢會裏邊咧，嗰個組織好鬆散。咁咧就嗰個傳教咧就嗰個力量咧唔係咁夠啊。咁所以後來佢先至 揾阿韓新 啊， 韓新明 啊，韓三明啊， 韓三明就其實同洪 秀全就有關 有關 嘅。咁佢其實呢三個會咧，後來係有分工嘅。嗱，譬如巴色會咧，佢主要咧嗱，好，因為頭先講過國士好勁啊嘛，佢識得潮州話、 客家話， 識得客家話、廣府話都識，甚至嗰啲咩東南亞語言都識嘅。咁咧呢班人咧，即係頭先嗰個三巴會嘅人嚟到香港嘅時候，其實佢有分工。咁咧就首先 崇真會就客家人， 冇錯，崇真會咧就係客家人 嘅，即係巴蘇， 係啦，巴蘇。咁咧就係跟阿國士入咧， 即係諗都諗唔到嘅瑞士嘅巴蘇同客家嘅關係。 係啊，不過初初佢哋其實咁樣。巴色會咧，初初係分兩支嘅，一支係韓三明咧，就跟啊呢一個國士立咧就學客家話，就專門咧就專攻客家人嘅。 所以同阿洪秀全有關。 係啊，另外一支咧就係、是、咧跟阿國士立咧就學潮州話， 就去潮州。即 係 識阿李嘉誠喎。 係啦，冇錯。所以潮州嘅有一個地方叫做鹽灶啊。有一個地方叫鹽灶，咁有一個叫鹽灶堂嘅，係好早嘅，係好早 嘅新 教 信新教的一個地方。那個嚴祖堂其實就是巴釋會的人去傳教，不過後來因為他呢就被當時的中央政府呢趕走了傳教士，後來他清朝離開了，但是那個嚴祖堂呢即那個教會現在還在、那個、潮州現在還很興旺、啊、即是大陸 還有很多 還有整條村都是教徒，整條村都是新教教徒，他最早呢也就是巴釋會，但後來因為他被人趕走了，所以巴釋會後來就沒有再向潮州人傳教，就專 哦 ，That's why 羅香林都是崇謙堂，因為佢客家，客家就係同崇祯會 係冇錯啦。所以後來佢就專注咧，就係發展呢一個客家人，即係呢一個嘅巴釋會。另外巴寧會呢、這個巴緬會啦，巴緬會即係呢一個嘅頭先講嘅禮賢會。啊，禮賢會咧就係咧跟阿郭士立就學廣府話。 哦、 所以就專注咧，就向呢個廣府人傳教，所以咧禮賢會咧就係講廣東話嘅，就係咁樣嘅嚇。咁、啊、另外仲有一個巴寧會，巴寧會咧就係即係而家嘅信義會啦。咁大家 佢都係有小學有中學， 有佢哋辦學啊， 呢度 辦學都唔少。 呢度你又即係頭先我哋傾偈嘅時候講開，人生總會咧 遇到一個教會 學 一定有關㗎。 即係譬如 我小學都係， 即係你喺邊度小學？ 我係講我喺佐敦谷冇咗啊，執鬼咗佐敦谷啊嘅呢一個。七层大厦的地下那间叫做什么呢 叫港澳信义会信恩学校。 信义会。 啊、是港澳信义会。港澳信义会和信义会不同。刚才讲的信义会呢就是刚才讲过就是这个巴陵会。巴陵会其实即是柏林啦，即是德国来传教。我以前读的小学呢叫港澳信义会，那是什么来的呢？是挪威。挪威差會北歐係啊係啊，挪威差會咁咧就係挪威佢都係新教噶嘛，挪威國咁嗰陣時個皇后，我哋嗰、那個港澳信義會而家仲有間學校，有間中有小幾間小學啦，有間中學叫做無德中學啊，喺將軍澳無德聽過啊，無德咧 Queen 係一個皇后嚟嘅，係一個呢一個嘅 挪威嘅皇后， 紀念一個皇挪威嘅皇后 將軍澳噶， 係將而家將軍澳 奇怪 當嗱當年無德喺邊度咧？當年無德咧就喺條頸領， 英文係咩？ 死啦！因為我唔係喺嗰度讀嘅，我冇留意。 我查一查， 系啊系啊， 威嘅皇后 系咁咧，就係、是、當年咧，佢哋係就喺條頸領。當年嘅條頸領係咩咧？就是、國民黨啲餘孽。 我知啊，窮人咯。 係啦，佢就專門咧就服 拆難民啊！我諗 當係啊係啊，就服侍呢、這個 佢直情當嗰啲難民 嚟，係服侍呢個國民黨嘅即係嗰啲嘅走難嚟。嗱咁啊，講個信義會比較細啲啦，個會就 即係你又我哋而家就係你 我係三個都有嗱，你國信義會我崇真啦，崇真幼稚園啦， 我就係本土嘅， 跟住小學就 咁你 俾你。 我幼稚園咧，即係我幼稚園咧，其實係讀聖伯多祿嘅， 即係天主教啦。 天主教嘅，咁但係而家我小學咧就係保良嘅，咁啊中學咧就係呢啲同鄉會嘅。 哦， 咁而家 鄉事派嚟嘅。 而家我服務嘅機構咧就係本土嘅基督教，即係華人本土華人基督教嘅會嘅。學校嚟嘅，咁所以成日都話，即人生總會咧，你會即教會學校， 你走唔甩㗎， 走唔甩， 走 唔甩， 香港讀書走唔甩。 唔係因為我覺得有原因嘅，譬如你頭先講調景嶺啊嗰啲，即佐敦谷啊，或者我嘅住成長嘅東頭村曬池區，其實全部都係一啲嘅難民聚居嘅地方， 冇錯， 就係一係山邊木屋。所以我話點解有巴色路喺筲箕灣咧？因為你聖十字架村、聖十字徑村就係難民聚居嘅地方，咩人住木屋啫？1962年走落嚟嗰啲咯，1949年走落嚟嗰啲咯，就全部都系嗰啲人嚟噶嘛，住曬市區都系嗰啲人嚟噶。 系啊， 所以人企講話喺大陸，即係潮州有條村，全部都信 鹽灶村。 香港都有嘅，香港都有。香港咧就有一個叫做南華堡嘛， 係南華堡。 南華堡咪就係崇祯堂啊嘛，咁咪就係成條村嘅人。 南華堡喺邊噶？ 南華埔要形容一下，南華埔咧喺大埔同粉嶺中間， 鄉村嚟嘅。 鄉村嚟嘅，咁啊，即係太亨，即係 民 事太亨。 咁啊，成條村都係信新教。 南華埔咧。就有啲唔同，我好似唔記得姓張定係姓林啊，對唔住啊，如果我錯咗嘅話咧，即係可以聽眾們咧可以糾正我。其實佢哋係因為都係同即係個宗族嘅勢力，同佢哋唔係好啱啊。咁於是咧就全村嘅人咧就一次過信咗基督教。咁於是咧就如果冇記錯嘅話，係拆咗個祠堂。 咁所以 佢喺度教堂， 夹边个教堂？ 呢只古仔咧就同盐田寺一样， 即系南华堡冇祠堂嘅，就有教堂。 系啦，如果冇记错，南华堡应该系冇教堂，但系就有，唔系冇祠堂，有个教堂。咁而到而家为止咧，佢哋嗰啲后人咧都会系按时，即系可能已经散布咗世界各地，都会翻去咧 崇祯堂嗰度咧做啲嘅活動啊咁樣，咁所以南華堡嗰度都係一個好好有趣嘅經歷嚟嘅。 其實即係個古仔同鹽田子一樣，不過鹽田子就唔係新教，係天主教。佢成個島都係姓陳嘅，咁個島裏邊咧都係 曬鹽喺嗰度。 誒係啊，嗰陣時真係煮鹽嘅。而家好似係復翻整個俾人搞旅遊業咧，又整翻個鹽俾你玩啦，假鹽田俾你玩啦。 而家 咁個教堂咧，個教 下次走去等我哋醃下鹹魚先。 個教堂都好靚嘅，都好靚嘅。咁佢哋都 聽眾識個村長啊，成日叫我去啊，佢 係好方便啫嘛，喺 話村長 係啊，成條村都係姓陳噶，咁啊就喺西貢搭船去就得噶啦，啊咁佢哋成條村都係冇祠堂噶啦，就係、是、一個教堂，天主教教堂咁樣咯，係係啦，不過咧頭先講翻補充翻少少啦，頭先我哋講咗好多國事立啦，係嘛，即係對於香港個新教，不過咧想補充就係，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咧，香港嘅第一任嘅呢個華文政務司。即係 苦華道 咧，其實應該唔係郭士立，應該係邊個咧？應該咧就係馬禮信個仔，係啦，叫做馬如翰啊，即係英文叫 John。 係咪喺香港墳場嗰個？ 唔係，嗰個係佢個仔同佢老豆一齊都喺澳門， 撞咗喺澳門嘅嗰個基督教墳場嗰度嘅，即係馬禮信啊，佢叫 John Robert Morrison 嘅，應該係。 Morrison 都係咪去馬六甲傳教嗰個？ 系啦，系啦，即系英华，即系嗰阵时喺英华马六甲嗰度搞英华书院个，系其实马礼逊咧就系好早，即系喺大概1822几年度咧就已经嚟澳门噶啦。咁跟住咧就系去再去， 即系其实新教嚟亚洲嘅历史都唔都即系虽然迟咗天主教， 天主教 但都唔系话香港开埠， 唔系喺 出现， 唔系喺香港 好早期已经喺印尼啊，喺呢啲咁嘅地方东南亚， 系佢喺东南亚已经开始接触华人噶啦，即系因为你知道东南亚都 ，that's why 佢嚟咁容易融入香港社会就系咁嘅原因， 系啊， 因为佢客家人、潮州人、广府人，其实都系喺 东南亚， 喺巴达维亚嗰啲已经有噶啦嘛， 系啊系。 咁啊，之前我哋讲过嘅， 同埋我相信佢都系特登去針對嗰啲華人傳教， 係啊，所以 伊文喺巴達 咁，其實亦都好合理啫。你就算你係華僑，你去到一個即係巴達維亞，咁你都係同政權，都係同主流有分別。即 係因為佢嗰啲土皇帝係伊斯蘭噶嘛， 係啊，啲咩蘇丹啊， 蘇丹嚟噶嘛，即係因為印尼伊斯蘭化一段時間噶啦嘛，已經係，即係佢哋過去傳教嗰陣時， 係 咁，所以我諗佢哋即係都係特登有意識向華人。入手啊！ 同埋佢哋係一個係，同埋佢哋一個一個社區，即係嗰啲華人啊，喺東南亞已經係建立咗一個一個社區，即係基本上成個社區都係華人。即係譬如新加坡，即係新加坡後來成為一個國家啫，但係以前其實係冇所謂新加坡國啊，冇所謂馬來西亞噶嘛。 但係有華人， 即係大家係總之就係一個華人。譬如新加坡嗰個叫嗰陣時個名叫咩？嗰陣時唔叫新加坡，嗰陣時叫做咁啊叫做有另外一個名嘅。咁嗰佢哋咧係即係。全部都是華人聚居的嘛， 同埋以商業為主咯，因為吉隆坡開埠就是姓葉的客家人啊嘛，葉阿來，就是當時他哋叫做格必丹啊，即係英文叫 captain 啊 ，captain 啊， 亦都做廣東話叫格必丹啊嘛， 即係阿船長啊， 所以很多人話呢個鄭和下西洋咩宣揚國威，其實他都是跟翻嗰條航線，都是已經有大量華人聚居的地方，然後先至埋去同佢哋。揸手嘅啫， 其實係嘅，其實係嘅，即係基本上 線已經係， 因為喺唐宋嘅時候，嗰、那個所謂嘅海外貿易已經好犀利㗎啦，咁所以咧，已經有好多華人咧， 客家人咯、啊，啲咪嗰度 好早就係呢、這個係啦，咁所以咧嗱，頭先講緊郭士立，另一個就係頭先講馬禮信啦，係咪？咁啊，馬禮信個仔，不過馬如翰咧就係第一任嘅呢個華文 苦華道， 不過佢好早好似廿零三十歲就死咗。 哇！郭士立係第二任， 係啊，郭士立反而係第二。任咁样，咁就嗱，如果讲香港嘅基督教咧，即系新教咧，就不可不提嘅咧就系马礼逊啦。马礼逊嗰阵时佢系英国嘅英国人，佢系呢个伦敦传道会，伦敦传道会。咁佢哋咧就系将 伦敦传道会喺香港而家系咪变咗合一堂定系救恩堂啊？ 唔係救恩堂，救恩堂咧，其實就係頭先講過呢個崇真會嘅崇救恩堂就 崇真會。哦，即係而家我哋頭先我哋影嗰張相出嚟，香港島呢、這個。古色古香呢座救恩堂就是崇真会嚟嘛？ 系啦，系系。 咁合一咧？ 合一堂咧，其实咧就嗱，合一堂系咩嚟嘅咧？咁样合一堂嘅前身咧就是道济会堂。 嗯。 道济会堂咧就系呢一个嘅华最香港最早一个，甚至应该全中国添啊！中国最早嘅华人治理嘅新教会， 即系本土基督教。 本土基督教，但系佢嘅前身系点样嚟嘅咧？就系同呢一个嘅呢个嘅伦敦传道会咧就好有关系嘅，因为伦敦传道会即系阿马礼逊咧，后来咧佢马礼逊喺香港被呢个英国。 各樣即係攞咗去之前呢已經過咗身㗎，大概130多年佢過咗身嘅。咁但係佢嘅後人，即係譬如後來嘅呢一個李雅閣，李雅閣牧師都係倫敦傳道會 噶 嘛，係辦學㗎嘛。咁佢哋咧都係即係喺香港咧辦學啦， 同埋搬咗印刷機嚟嘅， 係啊，搬咗係喺又英話，即係又喺馬六甲搬嚟香港啦。咁佢咧就進行呢一個傳教，就喺呢個直情喺香港嘅市區裏邊咧就傳教。咁當時咧就建立了一個很大的一個嘅華人的一個嘅信徒的一個網絡啦。譬如我上一集有講過就係呢個何福堂啦。 其實鄉下洪秀全傳教嗰個梁法， 嗰個梁法啦，係啦，係梁法。其實梁法啦，何福堂 都係其實印聖經係咪賣到錢？ 係賣到錢咧，就係、是。梗係賣到錢啦！ 世界上最好， 點解咁多人走去信教咧？ 冇錯，點解何福堂？嗱，何福堂其實即係阿何啟嘅老豆啊嘛。 即係而家金堂第嗰個主人啊嘛。 唔係金堂第另外係阿何東啊，另外一條線，另外一條線嚟嘅。 何啟個老豆係何福堂， 何福堂即係何俊師啊，係何福堂嗱咁樣咧。 何東冇關嘅， 冇 關，佢 完全冇關係，佢完全華人， 佢係 華人嚟嘅。不過佢係掌握咗呢個世界嘅脈搏，於是就擁咗。佢個仔去英國，先攞咗個醫生， 再同埋個律師，係啦係啦， 翻到嚟 又係教徒， 就係雙 法曬， 佢咪雙料，佢咪雙料啊！佢應該 定例局， 佢做過定例局，未做過，應該冇做過 佢係頂咗王姓啊嘛， 係佢應該 頂咗王姓個位去做啊嘛。 是不是頂了王啊？我知最定例局最早 即是立法局的前身， 是華人最早應該是伍廷芳。 伍廷芳 咁跟住是不是王姓？跟住就何啟咧？大概係咁上下。 伍廷芳都是英國讀 law 噶， 係啊係啊， 好似都是 Lincoln's Inn 噶， 係冇錯，都是 Lincoln。喂， 即係李柱明嗰間嘅都係。 喂，講起阿伍廷芳咧，同阿何啟都好有關係嘅，因為伍廷芳個老婆咧就叫何妙玲。 哦， 何妙玲咧就系何启嘅家姐，即系何福堂个女。 而家唔好似系咪何妙玲嘅学校嚟？ 诶，唔系，有间叫做雅礼，叫做雅礼士何妙玲，雅礼士何妙玲，拿打素医院，其实即系而家搬咗喺隔篱 大埔， 大埔隔篱，好长噶。 拿打素系一个教会嚟噶嘛？ 拿打素咧就。 雅禮士就是何啟的老婆嘛， 是雅禮士就是何啟的老婆，何妙玲就是何啟的家姐，但是就雅禮士就拿打素就不是了，拿打素就是跟美國教會有關的，就是因為美國教會的這個的公理會的 公理會 是的，那他們就想在香港發展這個的即是 公共醫療， 公共醫療，咁初初咧就係搞咗間診所， 利濟醫院啊嘛， 唔係利濟醫院係雅禮士，雅禮士利濟，咁另外咧就係佢咧就係 公理會，咪就係孫中山入會，係 冇錯， 孫中山受洗 即公理堂， 係公理堂嚇，呢個咧就係要又要講岔開另外一條線啦。頭先嗱，我哋講到國士立係德國嗰條線啦，呢個阿馬禮遜就係呢個 英國 倫敦傳道會，另外一條線就係 美 國 基督教， 美國基督教有兩派，一個長老。会啦， 北边 啦，一个咧就系浸信会啦，南浸信会啦，南浸信会咧，其实我哋要讲就系喺香港最早嗰个咧，喂，其实我哋上一集都讲过啦， 何显理 咯，何显理咯，其实最早其实何显理个老公， 何显理女士， 何显理女士，其实佢老公嘅，其实 佢老公系苏广州传教， 苏秘士就系呢一个南呢个即系南浸信会吓，咁佢所以咧亦都系属于香港早期嘅呢一个嘅基督教。嚟香港傳教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呢一個嘅美國嘅呢個嘅公理會啦。咁呢個咧就係咩咧？就係呢個喜加里牧師喜加里牧師喜加里牧師就好過癮嘅。咁佢咧就係同呢個佢係美國人嚟嘅，但係同倫